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敏，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课，请大家把书打开，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武先老师。欢迎武老师。 Hello everybody, I'm so flattered to be invited here to teach you some English classes, and I hope you could enjoy English, touch English. 好，我们来学习第三课的第一个单元 Section A。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英语单词要让我们来 enjoy， 要让我们来 touch。 好了，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生词 Alarm Clock。 Alarm Clock 呀，它的意思是闹钟的意思啊。现在还在用这个词是吧？ 现在这个词用的还是很普遍的，闹钟 Alarm Clock。OK， 接下来一个词呢是放低或者是放下来的意思。 好， Lower。 Lower。 Low 最早大家知道是一个形容词，低的，那么加了 er 这个形容词比较级的后缀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形容词的比较级，表示更低的。但是在英语中呢， lower 依然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而且是一个及物动词，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降低，把什么什么东西放下来。通常它的搭配使用呢， lower something 或者是 lower something down。 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 slipper。 slipper。 slipper 是拖鞋或者是便鞋的意思。其实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动词啊，如果把这个词拆开的话，吴老师， 它的动词词根呢就是 slip， S-L-I-P， slip 是动词的词根，作为动词使用时呢，表示滑或者摔的概念，滑倒。那么双写 p 加了 er 之后呢，就变作了名词，所以说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派生词，双写 p 加 er， slipper 就变成了拖鞋。 下面还有一个词是 tap。T-A-P Tap 是水龙头的意思。 水龙头，对的，它在做名词时啊，表示水龙头，但是有时做动词时呢，也可以表示轻轻的拍打。 西方人有时候见面的时候啊，互相拍一拍肩膀呀，表示这种亲密这种比较亲近的关系，是用这个词吗？ 对。 好，下面一个词是把窗帘拉开。 Draw back。 Draw back Draw back 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拉开，也可以表示打开。而 draw 本身它的词义是指画画，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当一个动词和不同的副词或介词搭配时，它的含义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 draw back 在这里表示把什么什么拉开。 接下来有一个词，中文是邮差。 Postman。 Postman。 大家注意这个词的读法呀。加了后缀 man 之后呢， t 我们最好不要给它发音，失去爆破。 postman 不要读作 postman， postman， postman。 而且尤其是当 man 作为一个名词的后缀时呢，我们不要读 postman 而读 postman， 像我们熟悉的 policeman， policeman， postman。 只有把这个 t 失去爆破，听上去才更像受过英语专业训练的啊。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表达叫快速穿上， Slip on。 Slip on。 刚才我们刚学到了拖鞋 slipper， 也提到了它的动词 slip， 可是大家看，转眼之间 slip 的含义就又发生了变化，它在做动词时，这里就不是摔倒也不是滑倒的概念了。 slip on something 表示快速的把什么什么样的衣服穿上，它强调速度，而我们熟悉的 put on 只表示穿上，而没有速度的概念在里面。 Slip on 实际上呢，在我们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快速穿上的这样的一幅图画，实际上这个表达很有动感的啊。好，接下来呢有一个表达是晨衣或者是浴衣， Dressing gown。 Dressing gown。 Dressing gown 严格意义上讲呢，这在英语中我们应该把它叫做 compound 复合词，是一个动词的 ing 形式加连字符又加了名词 gown 构成的。大家都知道 dressing 表示穿的概念，而 gown 表示的是这个长袍啊，这个外套啊之类的概念，而 dressing gown 合在一起时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睡衣，或者是洗澡之后穿的浴衣。 那个婚礼服 wedding gown， 看来一字之差，场合就是不一样的了。下面呢一个表达很有意思，改变主意， change one's mind。 change one's mind。 我们都知道 mind 大家都学过表示大脑，但是这里呢 mind 大家注意，它做可数名词时依然可以表示人的思想、思维、主意。 change one's mind 表示改变某人的主意。 change one's mind 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事儿啊。好，下面一个词，不能， unable大家都知道它的词根应当是 able， 能够，加了一个否定的前缀 un 之后就变成了不能够。大家注意它的发音，不要读 unable 而读 unable。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法， be unable to do something， 不能够做某事。 后面还要不能缺少这个 to do something。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抓住的意思， grasp表示抓住时呢，其实在英语中西方人看来它是快速的抓住，强调一个速度很快。但是除了表示快速抓住之外呢， grasp 它还可以表示领会什么文章的大意啊，领会这个上下文的内涵呀。 grasp something 依然可以表示领会的概念。 grasp 抓住什么什么，或者是领会什么什么的精髓。好，下面一个房东太太， landlady大家都知道 land lady 这两个词呢合在一起又是一个 compound 复合词。大家很熟悉 landlord， 我们中国人总是把这样的人叫做地主。其实在国外呢， landlord 它指的就是房东，拥有房产的人。当然 landlady 指的是女性了，房东太太。 好，我们来看课文。 The letter， The alarm clock ran loudly close to his head， 这是文章的第一句话。The alarm clock， 刚才我们已经学过了，表示闹钟。闹钟怎么样呢？ ran loudly， 大家注意这里的动词 RANG ran， 它是 ring 的过去式，表示铃声响起来了。 loudly， 严格意义上讲这个 loudly 有那么一点 personification， 英语中把它叫做拟人的修辞，像人的声音一样大叫了起来。而此时叫的位置，大家注意这句话中有一个固定的复合式的介词 closeto something， 表示紧挨着某物，紧邻着某物。 close to his head 表示紧挨着他的头。 那接下来又有说呢， he put out his hand and turned off the alarm。 那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he put out his hand， put out 在英语中有生产的概念，但是这里呢我们能不能翻译成他生产了他的手，肯定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呀，同样的一个动词短语或者说短语动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本课中呢， put out 表示的是 take out， 伸出手来。 take out his hand 实际上是把手伸出去。 对了，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 turned off the alarm，因为闹钟太吵了，他所以要关掉闹钟。大家注意这一句话中另外一个固定的短语 turn off something， 表示把某个东西关掉。我们都知道关掉 turn off， 那打开呢 turn something on， 但是有时我们可以说把什么什么声音放得低一点 turn down。 turn down 是把声音放低的意思，而 turn on 或者是 turn off 是打开或者是关闭。那通常是指电器吗？还是说一些机械性的东西？ 电器啊，机器啊，电灯呀，都可以。 OK， for some moments he lay there half awake， 这倒是个好习惯啊。 For some moments， 大家学过 moments 表示时刻，可是你发现没有，时刻呢这里它已经变作了复数。所以说呀，这又有一个西方文化在里面。我们都知道呀，其实语言它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对文化呢它有一种反作用力。所以这里的 moments 我们千万不要翻译成时刻，是吧？这里的 moments 我们要译作分钟。 For some moments 表示 for several minutes， 有好几分钟的时间躺在那里。大家注意这句话最关键的地方呢出现了 half awake，半醒半睡。大家注意啊，它是一个形容词 half awake， 半醒半睡的，可是它却放在了句尾。这是我们今天本课要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形容词做伴随状语。它一边躺在那里，同时伴随着躺存在的动作，那就是半醒半睡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伴随状语。等一会儿呢，我们在第三段里同样会学到同样的语法现象。 半梦半醒之间，看来这一位呢是很不愿意起床的，所以接下来他就说呢，催促自己 I must get up he thought I must get up。 must 在英语中呀， must 这个情态动词其实它的用法真是太多了。在本课呢它表示的是一种意志力的体现，我必须要起床了。但是呢 must 大家都知道在英语中呢它还可以表示 对于已发生的事实的一种推测，尤其是对一般过去时的推测，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表示肯定做过某事，而且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推测，是让大家有时可能想象不到啊。肯定的推测中是要用 must， 而否定的推测不可能做过某事， somebody couldn't have done something， 或者是 somebody can't have done something。 所以我们说 must 它仅仅是用于肯定，而它的这个否定则要变为 couldn't 或者是 can't。 同时大家想象不到 must 还可以做名词，它在做名词时表示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首选、必去之处、必买之物。所以我们说呀，在翻译这个句子，当国外的人来到中国之后而没有去长城，就好像没有来到中国一样。这句话大家听起来非常的长，可是在英语中的表述却非常简单。 The Great Wall is a must to the foreign visitors. It's a must to foreign visitors. 好，刚才吴老师呢一口气把 must 的几种用法给大家呈现出来了。我想这一段呢大家要在网上反复收听。我们接着往下看啊。Then he sat up and lowered his feet to the floor. 哎，终于起来了。 然后 lower his feet to the floor. 注意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lower one's feet to 加上地点表示把脚放在了什么地方，或者是两脚落在了什么什么地方。 接下来呢又有说 He took off his pajama jacket and put on his slippers, walked over to the basin and turned on the hot tap. 刚才周老师读到的这一句话呀，体现了一个记叙文中非常重要的写作原则，那就是动作的循序渐进，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这就是记叙文中的一种严格的写作方法了，是吧？表示过程。 He took off his pajama jacket. 我们都知道 take off something 表示脱下的概念，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 take off 做及物动词时表示把什么什么衣服啊鞋子脱下来，但是做不及物动词时它专指飞机起飞了。于是呢他又穿上了拖鞋 walk over to the basin。这句话中第二个重要的语法现象出现了，我们一般说走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walk to 加上地点，可是大家你会发现这里灵活地添加了一个副词 over， walk over to 加地点。其实在英语中呢表示走啊来啊，如果添加了副词 over 或者是 up， 往往表示的是这个起点呀到终点有一定的距离，看来要洗脸的地方呀离他这个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他用了 walk over to。 接下来呢他就是把这个热水的自来水打开了。 这里啊提到了 turn on， 我们刚才已经学到了 turn off 关掉，本课又学到了 turn on。 而且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再补充另外一个动词，除了用 turn 表示打开或者是关闭之外，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动词 switch， switch on switch off。 可是在西方呀 switch on switch off 它可以专指电灯的关闭。 吴老师给大家补充了另外一个词叫 switch， 实际上呢和 turn 在这里的用法是一样的。接下来呢他又发生了一个动作， He drew back the curtains and looked out into the street. 他对外面开始产生了兴趣。 He drew back the curtains， 刚才我们在生词表里学到了 draw back 表示把窗帘拉开，他打开了窗帘之后呢于是 look out into the street。 我们都知道 look out 表示向外看，但是本课呢他确实是向外看，看到了这个大街。但是 look out 有时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用来表示小心当心。这个时候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语境的问题，在英语中呢有这样一个小笑话，一个国外的人呢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旅游，所以呢此时呢他早上起来看到外面